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路况，目前富时路、富城路、复兴路五棵松路段、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上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16，2018年汽车音乐会，让我们继续在路上相伴，继续出发。抽烟喝酒烫头，现在正在丰台收听。小鸟依人呢是在东城区的光明路，优米呢是在顺义区收听。还有追赶太阳的人，你好，马尾辫儿，高兴吧？别乐翻了天哈！正在海淀区的航天中心医院康复楼收听啊，什么情况？谢谢，现在大兴的亦庄收听，还有龙航是在朝阳区收听，还有哦，追赶太阳的人收到了，是在西城区的安华桥收听，王小健呢是在河北收听。哇，北京以外的城市都在收听是吗？全国都在聆听，全球都在聆听。然后每一位好朋友，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心情怎么样？这个周末干什么去了？新的一周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没有？好，那么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你打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赶快来打卡报道啦！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道二， 我是季毅。 爱宾节，爱汽车音乐会，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12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有一款新概念电动跑车，续航达到640公里。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江苏扬州。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一台搭载了1914马力的引擎跑车面世，因为马力强劲，加速能力相当惊人。而这款跑车呢，能够在1.85秒内实现100公里加速，刷新了电动世界品牌推出的新一代跑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为1.9秒的记录，现在已经提速到1.85秒。那目前这款跑车的最高时速呢，已经达到了420公里每小时，120千瓦的电池能让它的续航里程达到640公里，几乎是目前最畅销的电动汽车的两倍。哇，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来一台。好吧，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1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马上揭晓。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OneRepublic Peach， 第49名微胖女神跳不起，第48名金贵盛 Tour Plus 等等爱。 47名，吴克群、莫安琪，人生超幽默。 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盼望的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 第46名 ，Josh Vitti Because of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的这首 Kings， 这是他们第4张专辑 Oh My My 的首单。之前的原本定单曲 Wherever I Go 啊 ，Wherever I Go， 由于销量呢不太理想，被降为是宣传单曲。而这次单曲 Kings 一推出，点击率倍增，因此正式成为第4套专辑的首单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 One Republic Kings。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谢谢你，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给我，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庭当中。Jessie 你好。Jessie 就是字母妹妹是吗？是吗？是一个人吗？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然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啦，来自金贵胜的这首《等等爱》，爱不要太着急，给他一点时间，等等爱慢慢到来，等等爱自有安排。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 人们都尽量简单，有些遗憾就不回头看，想起我的方向感，多平凡多绚烂，准备好我知道 不用着急，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爱的。等待的时间呢，虽然漫长，但终究是值得的。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等等爱慢慢到来，等等爱自有安排。” 人生当中呢，总是有那么几段时光是需要自己去走、自己来扛的哈。与其自怨自艾，不如在孤单当中成长，带着遗憾前行，把失落的时间用于打磨更加优秀的自己。自己优秀了，当然就会等到爱的到来了，是不是？哎，多好！这样的话呢，在逆境当中呢，你也可以去充满正能量，向前行哈。哦，应当说这首歌曲挺励志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好像也是的。我们继续翻身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克群和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这是吴克群几年来的人生感悟，想借由专辑让听者产生共鸣，品味生活的悲喜交加。专辑呢一共是10首歌，每首歌曲都暗含一个独立的故事。应当说莫安琪和歌坛的新人，大家注意向他的说唱来了。哎呀，不能小看他呀，很棒的哈。人生超幽默第47位。 在2:30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盼望的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我的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哧咔哧，从未听见你心碎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是 缘。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仔细聆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它不是一见惊艳的那一种，但是这首歌曲一定会越听越值得你去慢慢品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好，接下来这首作品的第46位要隆重给大家推出哈，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一段乐曲，来自美国的小提琴家 George 的这一首 Because of You。 好像这首音乐作品重新编排演绎流畅的旋律，配上动感的鼓点，在时尚当中透着鼓点的韵味， 味儿哈，你将一首经典的作品和高雅结合，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唯美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就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吧。 George Because of You， 一首小提琴作品，古典也流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一位年轻的音乐家 George Vietti， 他从来不按传统的方式演奏小提琴，所以他的作品呢全都是最流行嘻哈的风格的作品，真的是将流行融入到古典音乐当中，很成功的典范，非常的乐观也非常的热情。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听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光汽油哥全新 TRXL 四轮精准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凌厉来袭，购车低首付12月零利率加赠万元车险大礼包，或24月零利率尽享超值性价比，详询光汽油哥当地经销商。Acura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1度，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夜间还将受到雾的影响，周一到周三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张靓颖推出了全新实体唱片专辑《领衔主演2》，这是一张影视概念精选集，收录了张靓颖演唱的10首影视主题曲，每一首歌都像是经典剧作的特别发言人和情节记录者。据了解，《领衔主演2》延续了经典金曲精选的概念，包括 Fighting Shadows、 一定要幸福、他们说、只是没有如果等歌曲。除了音乐之外，这张实体唱片还附赠了年度靓颖大事记厚本写真册，从视听两个角度回馈歌迷的一路支持。昨天歌手金莎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演唱的插曲《独孤》发布，金莎也更博称，前世应是有缘人，今生又久别重逢，重复又久别。评论区内粉丝们纷纷前来留言，好久不见，久别重逢，新歌相送，如沐甘霖。宋茜近日在微博宣布，她即将推出出道8年来的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Victoria》，先行取名是《屋顶着火》，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消防官方微博日前发布了一则微博，说别怕，请立即拨打119，讲清具体的地址、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等信息，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之后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并且主动@宋茜。随后宋茜也转发并且回应，要听消防叔叔的话。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广渠路5环到4环间进城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五方桥，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回来了，北京时间9:34:2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张弛有说，很艰难的一周，折腾的一周开始了，腾姐赐予我力量吧，想起小时候了，希瑞赐予我力量吧，我可没有希瑞那个本领，但是我相信在音乐当中，至少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这两个小时，大家会觉得信心满满，力量满满的，对不对？ Shani 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别着急，还有我，只是我，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只是我，给我们多多定制一些日韩的旅游产品哈，因为春天来了，我们要出行了，计划走起。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他说到要春游，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适合春季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说起江苏扬州，是这个杨春三月下扬州嘛，哎呀，一清风，一月色，一微雨，三月的柳，五月的琼花，又到了柳絮纷飞烟雨茫茫之时，扬州的婉约美慢慢慢慢就要显现出来了。受幸福的河边，二道河岸，古运河畔，一眼望去都是大片大片的鹅黄色，哇，春天的气息弥漫在扬州，真的好美哟。烟花三月下扬州啊，不过说的可不是我们这个公历的三月啊，说的是农历的三月，现在呢还没有到，大概还得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先按捺一下激动的心情，慢慢去等待，再过一个多月哈，真的柳树就绿了，花儿就开了，烟雨蒙蒙之时，我们一起下扬州啊！如果没有时间陪你，你自己去计划一下吧，春天赶快走起，我们去踏青，我们去踏青，我们去踏青。耳收，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Charlie XCX Bomb Clap。 第44名王苏龙摇滚唐人街。第43名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才。 第42名 戚薇李承铉 Lucky Lucky。 第41名 The Higgins Caramel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are the light and I'm the follow. 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Chelly CX 的这首 Boom Club。 这首歌呢是她和她的团队共同来制作的，原计划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 True Romance 当中，提供给演员希拉里，但是呢拒绝了她的这个美意哈，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提供给电影《幸运里的错》作为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来使用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还是挺有画面感的，挺适合用作电影插曲的哈。 Boom Club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做好准备了吗？这首歌曲很特别啊，第44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让咱们介绍它，唐人街探案二看了没有？其中的主题曲一定还记得吧，汪苏泷的摇滚唐人街。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今天这首歌曲来想一想电影当中的精彩画面。A world full of truth, but opportunity is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or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de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bright fire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世界怎么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Working long nights but I'm acting brave. I a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ing my daily grind, daily clap. Put my palms there,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t's a sign that if I try, I will find a place like this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in 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Or 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My world is Chinatown. 胆敢笑看我的力量，快放手一搏，别彷徨，越战越勇，击破真战场，向前闯。来自汪苏泷的摇滚唐人街，歌曲作为电影《唐人街探案二》的主题歌。MV 当中呢，汪苏泷是穿着中式的服装，混搭的这种重金属感十足的英文的说唱，中西合璧的风格正好和电影这个神态闯纽约的故事不谋而合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杨宗纬的成名曲其实都没有，这首歌采用这个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源自于他在经历很多不同的舞台、不同的生活当中经历着的感受，其实都没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 I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是你懂我的心，小小任性，倘若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浸在一份浓浓的爱的氛围当中，好甜蜜，就想跟你去环游世界。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虽然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沙滩，没有海浪，没有阳光，没有妹妹，但是音乐可以给你一切，真的在音乐当中想象我们拥有了全世界。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继续这样甜蜜的感觉。第四十一名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 Higgins 这首 Carry Me Away， 带我走，轻松的旋律，超自然的声音，这首歌曲最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听，如同清风拂面，金灿灿的幸福洒满身旁。 Everything and turn it upside down and carry me away. Hey, hey, hey, find us a high where there's only us and a big blue sky. You're on my mind all the time, all day. You carry me away. Hey,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I've never been here, my friends are tired.

站在一起大声唱哈、又听到了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志气满满的 Adam 又来了。以前给你介绍过哈，这首歌曲呢 MV 很有意思，他把自己想象成一盒录像带，装载着所有的童年记忆，五彩斑斓的幼时的玩物，拼凑出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画卷。好，听这首歌曲，你感觉真的无忧无虑，讲回到小时候，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好好的去玩，每天就是无忧无虑，各种天马行空，各种想象力。好了，伴随这样欢快的声音，你就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那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这是他们的成名曲了。很多听者听过这首歌曲之后都说，哎呀，真的太感动了，都想落泪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Yeah. 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追，让我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5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陈斌。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周一呢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哇，好拉风的感觉。前两天的偶尔呢，在我以前选的这些歌曲当中呢，在我的自己的车厢环绕的音乐当中的音场里面找到这首歌，所以今天呢要送给敞篷车，也送给你了，正在聆听汽车音乐会的你，来自 Florida 还有 Ted Cruz 的这一首 Hangover。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 got a hangover, whoa, I've been drinking too much for sure. Got a little bit trashed last night, night. I got a little bit wasted. Yeah, yeah. I got a little bit mashed last night, night. I got a little shit-faced. Yeah, yeah. Well. Give me champagne, bubbles till I'm in. What happens after that if you was fighting till a friend? I call my homie Tyler, we can all sip again. Get it in, and again, leave evidence. Wasted, so what? Irrelevant. Get kicked to the head, who's selling it? I got a hangover, that's my medicine. Don't mean the back, I sound too intelligent. A little jack can't hurt this fellerin. I show up, but I never throw up, so let the drip show up, pull up. I got a hangover.

自曹芳的一首老歌，老歌遇见我，也是他的成名曲了吧。这是曹芳的真实的生活写照，展现出了一个勇敢把握自己生活、自由独立的曹芳，还用自己的方式来写歌、唱歌，记录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的小情绪，来听听汪苏泷《我的小女友》。汪苏泷改变了90后的价值观，新的这种价值观呢，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的惯性。来听听汪苏泷的全新的单曲《我的小女友》。 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有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温柔。我的小小女友，我为你等候，嫁给我，在你懂事了以后。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我穿着长

从明天开始到本月15号，话剧《怀疑》将在龙福剧场上演。《怀疑》是百老汇经典舞台剧作品，上演近千场，先后囊括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普利策戏剧奖和纽约剧评奖。根据舞台剧改编的电影《虐童疑云》曾获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和第66届金球奖4项提名。歌剧《蔡文姬》将于明后两天在天桥剧场上演，剧中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述说着在2000年前中原战乱频频的大地上，一个美丽而智慧的女人蔡文姬的悲剧故事。第8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将于4月3号、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新鲜出炉。中芭的青春舞者们用大视角、小人物、深情意、浓笔墨，在芭蕾创意的舞台上歌颂着从历史走来的新时代。本届晚会由5部中小型原创芭蕾作品组成，普通人的故事催人奋进，平凡人的轨迹蕴含着朴素的哲理。我欠父亲一个拥抱、愉悦龙门、归途、记忆的宝藏和滚烫花朵，都在植根普通人的生活点滴中，来感悟人生转折中的起伏和求索，展现年轻人眼中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的伟大意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hen he come up in the club, he be blazing up. Got stacks on deck like he's saving up. And he ill, he real, he might got a deal. He pop bottles and he got the right kind of bill. He cold, he dope, he might sell coke. He always in the air, but he never fly couch. He a motherfucking drip, drip, seller or the drip, drip. When he make a drip, drip, kiss him on a lip, lip. That's the kind of dude I was looking for. And yes, you'll get slapped if you're looking ho. I said, excuse me, you're a hell of a guy. I mean, my, you're like pelican fly. I mean, you're so shy and I'm loving your tie. You're like slicker than the guy with the thing on his eye, oh. Yes, I did, yes, I did. Somebody please tell him who the F I is. I am Nicki Minaj, I'm acting dudes up. Back cooped up and drop the music up. Boys in the polos, entrepreneur niggas in the mogos. He can ball with the cool, he can so loud. But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hen he dole out. And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ith the fitted cap on. He ain't even gotta try to put the Mac on. He just gotta give me that look. When he give me that look, then the penny's coming off. Excuse me, you're a hell of a guy. You know I really got a thing for American guys. I mean, sorry, sticking in eyes. I can tell that you're in touch with your feminine side. Yes, I did, yes, I did. Somebody please tell him who the F I is. I am Nicki Minaj, I'm at them dudes up. That coops up and chuck the deuce up. 是来自美国的说唱歌手 Nicki 的这首 Super Bass 超低音歌曲呢，是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的第五支单曲。这首歌曲呢，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等国家的官方音乐榜单上是名列前十，是很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哈。Super Bass，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再出这段音乐呢，很与众不同了。我们来听听小野丽莎的 Bossa Nova 作品《什锦饭》，翻唱卡朋特的经典作品。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We're gonna make it.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陶伟博。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大家庭当中拒绝一切陌生人，还有 Karen Shanny、还有我，只是我是吗？Shanny 现在还没有同意啊，我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了，你来同意一下，然后把你们一并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家族二群当中哈、啊。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就送给你们了 ，Jenny， 我是我的，特别送给我就是我哈，来听这首歌。就是那首特别有名的耶耶耶耶，待会儿咱们一起唱哈。张琳，我是我的。爱我的人会幸福的，我爱的人祝你快乐。张磊，我是我的。耶耶耶耶耶！好，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的汽车音乐会。喜欢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腾丁，明天见。 我是我的，就让我自己宠我。 耶耶耶， 快乐是我的原则。 耶耶耶耶耶。 我独一无二，这一刻我是我的，管我怎么挥霍，我让我自己宠我爱我。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